认识张家豪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感觉迷惘。二千两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开头聚，一个钟一个黄永聪，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轮播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奇遇铁达尼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五喺 RTHK。 十八廿二听紧你， 点啊 ，Lauren 刘志希， 你好啊，钟哥。喂，首先咧，我要同咧今日啦，同埋寻日生日嘅所有听众啦，同埋我前边呢位啊，钟哥梁荣忠咧，讲声生日快乐，同埋祝你哋身体健康先啊吓。 多谢你，多谢你。咁最紧要系呢一样啊，身体健康啊。 系啊，咁我想问下钟哥啊，嗱，咁啊，你做咗咁多年电台啦，有冇啲听众咧为你做过一啲咧令你好窝心嘅事情咧？ 窝心嘅同埋伤心嘅都有啦，当然 系咩咧？ 即系窝心嘅好多啊！简单如一个问候，即系发自内心嘅，其实你真系会觉得有一份温暖，流出一滴眼泪，系感觉到嘅。 系 有啲伤心嘅就系、是、譬如话喺正值生日嘅时候，都会有啲留言咧，就希望你快啲咁样啊！ 吓，真系会咁嘅咩？啲留言 系啊，会有噶。 哎呀， 系啊， 咁 hurt 噶。 反而调翻转头咧，我会好关怀佢哋嘅， 系 因为佢哋。即係佢哋送俾另外一啲人嘅生日願望，就是、希望佢快啲走嘅時候咧，我反而會覺得佢哋好需要人哋去關懷同埋同情佢哋係真嘅、 哦。 所以反而我調翻轉頭，我好想去送上為佢哋送上一份祝福嘅。 係 呢、這個真嘅，唔係話講啲負氣説。 唔係大家都放低執着啦，有陣時個人開心啲嘅。 係啊，最近身邊都好多人好執着啊嘛。 係咯係咯，喂，今日另外今日呢位嘉賓啦，其實咧佢對二台都好窩心㗎。係 啊， 因為佢離開咗兩次啦，佢又翻翻嚟兩次喎。 好厲害啊！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我1986年参加全港业余 DJ 大赛，跟住参加三个月嘅 DJ 训练班。1987年嘅3月8号妇女节系做第一次二台嘅节目，我冇做过年轻人节目，我一入行已经系实力派，净系做音乐节目。打鼓啊！我系边个？ 十八廿二听紧你。 今集呢位嘉宾呢，嗱，大家如果过去呢15年啦听自己人嘅话呢、就以为佢呢同我差唔多年纪或者差唔多辈分嘅、但其实呢佢喺广播生涯嗰前半部分呢，其实我冇入行过㗎、未嚟㗎。咁所以呢我哋首先邀请呢位前辈就係梁少辉。 你好啊。 係啦，但係你真係 keep 得好好，好似同我差唔多大。 讲嘢啊你。我唔会讲返同样说话俾你听嘅。 如果论辈分呢当然论辈分当然係 Brian 高啦，但论样呢我都係觉得 Brian 后生过你。 系咯， 要快 keep 下啦！你要， 所以要同啲听众讲下，佢唔系同我同年代嘅，因为 Brian 梁少辉咧系参加1987年嘅 DJ 比赛。 其实正确嚟讲，1986年嗰阵、我读紧浸大嘅，咁所以咧就啱啱系啊 last year 啦。咁但系系好似要经过呢个 DJ 训练班咧，我系正式87年先开麦嘅。咁、所以数到2021年就啱34年咯。 咁、但系记唔记得嗰阵时入围嘅或者入咗训练班嘅有边几位仲喺呢个行头里边 嘅？好得意啊！因为嗰年咧其实。即系同期参赛嘅咧，就而家移咗民去咗巴黎嘅陈老师啦。咁、但系佢三甲不入嘅， 咦？同我当年一样喎。 系啊，吓佢友谊小姐嚟嘅啫。咁但系咧，我就侥幸赢咗啦。咁但系咧，第二位咧就系周慧敏嘅，阿 Vivian 嘅。咁所以我哋同期咧就参加呢一个为期三个月嘅 DJ 训练班啦。但系最好就系咩咧？就无啦啦喺训练班里面多咗两个人嘅，一个就李克勤。 点解咧？ 一个咧就系阮兆祥。 哦， 阮兆祥因为参加十八区。咁於是乎無啦啦咧就，你都參加埋 DJ 訓練班啦。當其時我哋所有學員都係問，咁唱歌同埋做 DJ 點解有關係咧？冇關係咧，其實。咁當其時李克勤我都係啱啱簽咗寶麗金啊。咁又好似係事業啱啱，即係歌唱事業啱起航啦。咁但亦都索性，嚟參加一下啦，即係學下做 DJ 啦。但係不思好似成個訓練班係未參加完咧，跟住佢就走咗去唱歌啦。 哇！即係嗰一屆真係粒粒皆星喎。 係啊， 同埋阮兆祥就係、當年香港電台訓練完之後咧，佢今時今日唔係做緊香港電台㗎，請記住。有啲浪費咗香港電台當年嘅資源啦、OK， 咁叫佢還翻個三個月嚟啦。咁喂，但係 Brian， 你嗰個年代咧，我睇翻啲相咧，嗱，你係成熟嗰啲穩重型嚟嘅喎。 係， 即係我 直情係都喺度爆啦。 因為咧，我細個咧年青人嘅時候，我有聽年青人節目咧，就聽余建明嗰堆咧，就冇你嘅喎。 冇㗎。 點解你從來都唔俾二台坑去年青人節目嗰堆裏邊嘅咧？ 真係慘咯！我喺入行嘅時候，大家已經當咗我係實力派咯。我係冇一個偶像派嘅起點㗎，雖然我嗰陣時係同阿周慧敏同期出道啦，咁但係冇計，即係嗰陣時阿 Vivian 實在真係太標誌啦，即係嗰陣時就算冇 groom 過咧，你行到二台 office， 佢嗰陣時好似唔知做下即係啲 PA 咁樣咧，哇，淨靚到啊，即係完全一個日本明星咁咯。不過我可以講一樣嘢咧，就係、是、當其時佢啲頭髮咧個髮質咧係有待改善嘅，即係嗰陣時佢啲頭髮咧係硬到嘅地步咧，我哋嗰陣時頭先講笑嘅，因為我哋咩都講，因為嗰陣即係大家識於微時咁樣咧，咁總之佢永遠喺側邊咧，都叫佢嗱，阿 Vivian， 你唔好揈頭啊！如果唔係，你會搞到我哋啲面損曬噶。 即係咪如果送生日禮物俾佢咧，就應該送嗰啲護髮素俾佢 啦。油信劑， 油信劑， 油信劑，洗衫嗰啲喎。 喂，但係點解你會參加 DJ 比賽咧？係好中意做 DJ 嗰陣時。 係啊，嗱，因為嗰個年代同而家年代即係相差好遠啦。嗰陣時我哋即係最主要嘅娛樂真係收音機同埋電視啦。咁而嗰陣時因為即係收音機啱啱起航咧，對於年青人嚟講咧。簡直係 mirror 嚟嘅，其實即係今時今日係 mirror 嚟嘅 ，OK。咁所以嗰陣時咧，我係突然間即係聽聽個收音機之後咧，係淨好似眼燈著咗咁，即係覺得我好想成為收音機啦，加入收音機啦。咁所以嗰個係我一直以嚟嘅童年志願嘅，唔係做醫生啊，唔係做飛機師啊，係想做 DJ 咯。咁所以到今時今日，就算我冇乜特別成就咧，我覺得我完成咗我嘅童年志願，我真係做咗個 DJ。 咁你係喜歡講嘢啊，定還是喜歡？你播嘅音樂咧，因為喺我嘅認知裏邊，梁兆輝已經同音樂字典掛鈎啊，即已經係你嘅學識，你所有嘅知識 標記 啊，已經係標記嚟嘅。其實你喜歡邊一樣嘢多啲咧？ 嗱，兩樣都係嗱，因為我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好中意音樂噶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咧，我自己係冇嗰個咧做音樂人 musician 嘅天分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喺一個直播室嘅空間裡面去建構自己音樂世界咧，嗰、那個係最接近我可以做一個音樂人嘅一個即係所謂平台同埋渠道嚟嘅。咁所以唔知點解咧？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係啞嘅。 唔會啩？ 係㗎，即係好似阿梁玉麟咁咧，我嗰陣時認識佢咧，我都覺得呢個人係啞嘅。我成日見到佢留咗個膊頭啦，又唔講嘢啦，但係佢又唔係好串嘅。總之佢有少怕醜同埋介乎咧冇禮貌之間啦。然後永遠就孭住一個 U 下機咧，即係成日走去做訪問啦。 錄完音要剪帶， 但佢永遠唔會打招呼啊，永遠唔會講嘢。所以我嗰陣時有少覺得啊，首先佢係咪啞啦？另外一個 question 就係、是。其實佢係一個 TB 嚟嘅，即係佢攞個膊頭咧，完全嗰個造型咧係個 TB 嘅造型嚟。 嗰陣時唔識咩叫 TB 嘅我， 咁之後我先發覺，哦，原來佢儲埋嗰陣時唔講嘅嘢，而家一次過講曬，變成咗口水佬咯。 係啊，係真係佢成日咁講我。 即係可能一生人裏邊要講嘅嘢咧，係大家都係咁多噶啦，即係上半身唔講，下半身講曬。 喂，但係你唔啞啫，咁但係你覺得啦，你 DJ 比賽你贏咗周慧敏，你覺得你贏？ 其實贏咗周慧敏唔係好難。可以话俾大家知道，周慧敏有好多才华，佢最差嘅一个才华咧就系做节目嘅。我同佢太熟啦，我可以讲真相俾大家听嘅。 好啊，你讲就系。 同埋嗰阵时，即系我哋成班新人咧，我哋真系由细到大咁样咧。咁我哋嗰阵时唔知点解无啦，成班人咧有一晚咧做通宵节目嘅。咁我哋嗰陣時成日都笑話周慧敏咧做節目係最差嗰個嚟噶嘛，咁跟住咧臨尾嘅時候咧接近六點鐘啦，要交俾成功第一線啦，咁我哋Vivian 啊，你靠下 time beep 啊，咁佢一路望住個鐘啦，因為佢好緊張啦，咁啊淨係見到59分啦，佢話跟住好啦，我哋要講拜拜啦，轉頭翻我哋會有晨光第九線。笑到我哋反套，但系冇得兜，因为嘟嘟嘟嘟嘟， 嗰第九系我哋做乜嘅咧？你话 佢就记住59分啊！你明唔明啊？佢太紧张啦，就变咗晨光第九线 啊！咦，我而家做紧晨光第一线啊嘛，可能应该要揾阿周慧敏上嚟讲翻呢一个第九线嘅典故先得喎。 你叫佢帮你录个征途， 晨光第九线。 我收听紧梁荣忠嘅晨光第九线，我系 Vivian 咁咯，系咯。喂，咁但系你一入嚟咧，你冇做。 做過年輕人節目嘅，就做好多係咪夜晚嘅晚間節目多？ 嗱、嗯，我嗰陣時即係因為我諗係新人咧，都其中一個即係所謂少林寺啊，即係練兵嘅地方，一定係興潭市場俾你聽嘅，因為有四個鐘嘛，係嘛？即係做足四個鐘，自己一個人發版，又冇乜人聽， 點都得咁樣。 咁啊，最好就係攞嚟練功噶啦。咁所以嗰陣時唔知點解咧，就好快已經調咗我去做無論深宵節目啊，一個禮拜一次節目啊。嗰陣時最早期就係夜到英倫啦，因為嗰陣時咧有一個叫一 band 夜晚時間咧，每晚唔同節目嘅。 嗯， 好似而家嘅恬靜情懷咁樣咯，咁、然後就每晚就不同嘅主持人，你可以播唔同類型嘅歌。咁嗰陣時我就揀咗播專播英倫嘅作品咁咯。 點解咧？點解會對呢一個系列咁情有獨鍾咧？ 因為嗰個年代唔係而家咧，嗰、個年代其實有好多啲年輕人咧係覺得聽英倫嘅音樂咧先至係有型噶。而嗰只興法咧都係接近而家咁樣，即係聽 Mirror 同埋睇 Era 噶。 係咯， 係啊。 但你嗰陣時作為一個年青人有冇覺得咧？哇！我都係一個年青人啦，咁快做咗一啲好實力嗰啲實力派 DJ 嗰啲 憤氣咁樣， 會唔會唔憤氣咧？冇咁多曝光機會，有冇依啲㗎？ 咁係咁冇計啦。咁因為我嗰陣時係，亦都因為喺同期嗰班新人裏面咧，我係較為大嗰個嚟嘅。 嗯， 因為嗰陣時都已經係廿三四歲咯。你嗰陣時周慧敏都係十八九歲啫嘛。咁、所以真係唔輪到我做偶像咯。咁我覺得有咁樣好嘅，因為就變咗即係好快讓我真係可以做音樂節目。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咧，因為專做播舊歌節目咧，就好似《黃昏的旋律》啊、《伍嘉年》噶嘛。咁但係全部都其實係做開音樂節目嘅老氣骨嚟。 啊、 但無啦就掟個僆仔要我做一個懷舊節目咯，八至十咁啊叫歲月流星， 歲月流星 係啊， 但一個年青人去做歲月流星， 係啊，我都唔係好明噶， 我而家都唔明喎、 啊，大家唔好追問我當年到底嗰啲咧台長咧有做咗啲咩決定同埋主意？ 問新歌呢啲， 打因為唔盡，唔係全部都係關新歌事嘅。 OK， 咁我哋嗱梁你都知啦，即係我哋咁多年嘅廣播生涯，做過好多盲婚啞嫁嘅節目噶嘛， 係、啊，冇得 say no 噶嘛， 係啦，冇得 say no 噶嘛。你做過最盲婚啞嫁係咩節目啊？ 我要想下先，我全部都 OK 噶、哦，唔系真系、哦，因为你冇，你冇掘住我，我讲真噶，因为我都叫 你超滑头同埋咧， 唔系真系， 唔系净系阿 Brian 望住你，我都掘住你， 我真系冇，因为我可能我好中意做节目啊，咁嗰阵时我咁难得我挨咗两年做记者有节目做，我梗系 say yes 同埋好啊，两反应啦， 系唔系？但我嗰阵时都做过一啲好盲婚哑嫁嘅，因为有一个阶段咧，我谂系喺唔知八十年代尾嘅时候咧，兴做嗰啲资讯节目啊，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噶。 哦，系咪就系城市之光啊？你知 系啊，跟住我就无啦啦许配咗俾阿黄海军啦，都 OK 啦，年龄相近啦，跟住就五万二， 系 咁我哋做晏昼节目， 所以你决定走啊嘛？ 咁呢个系其中之一啦，咁个导火线可能系阿黄海军啦吓，呢、个熟啲人唔怕讲。哇，做咗一年啊！哇！真系、 你而家都仲历历在目喎， 好嬲啊！而家都 唔系你最嬲嘅，唔系唔好话最嬲啊，或者你叫做最有印象嘅系乜嘢咧？做呢啲类型嘅节目， 你话即系盲婚哑嫁， 盲婚哑嫁嗰啲， 咪真系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咩咯。 系咪因为嗰阵时二台要进化到做多啲资讯性嘅嘢？ 系、 咁就算喂播歌，而家冇乜人听噶啦，唔中意净系纯播歌嘅。Brian， 你要做晏昼啦，咁样 系啦，即系无啦啦咁，然后同我同阿海军，虽然我同海军好熟啫，咁、但系我同佢做节目，我觉得由头到尾都唔算好夹噶嘛。咁、而五万二其实系由开呢个节目先啊。原来你系五万二啊，五万二姐你好啊，咁样啲咧，你明唔明啊？ 明啊， 连 blind day 都冇啊！ 咁系咪适逢就系嗰个年份，就系有劲歌台嗰边就系开始挖角，所以你就离开咗二台咧？ 系、啦，因为嗰阵时啱啊，陈任就开呢个劲歌台啦，咁亦都系香港开埠以嚟第二个商营电台啦。咁、所以嗰阵时系好新鲜嘅一件事嚟嘅。咁嗰阵时佢就招兵买马啦。咁、于是乎就即系挖咗二台一班较为年青嘅啲。J 啦，我永遠都係咁嘅，去身邊度咧，我都係最老嗰個嚟嘅。 當 我去到又係最老嗰、那個， 當時都係咩？ 係啊，咁佢又話阿陳漢斯啊。 余建明啊， 咁、即系相对地，我都比佢哋大几年咁样咯。咁、就都几有趣嘅，因为嗰阵时系劲歌台 都叫做係喺完全冇任何 expectation 之下咧，喺石頭裏面爆出嚟噶嘛。咁對於香港廣播界亦都係好新鮮嘅一件事， 係 仲要係喺一個金魚缸裏面做節目咧， 即係俾人睇啊， 俾人睇啊！即係嗰陣時未有 internet 噶嘛，你可以睇到直播室裏面嘅環境，見住 DJ 做節目咧，其實好新鮮嘅事嚟噶嘛。 係，喂，但係阿梁兆輝咧係一個少少傳奇嚟嘅喺廣播界，因為咧少數嘅 DJ 咧係做勻三間電台㗎。我哋陣間部分講下咧，點解你九一年走咗之後咧，你咁快九三年又翻翻嚟咧？ 好啊， 講下點解佢九三年會回歸二台咧？ 梁榮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整夜整夜，如迷魂迷魂夜，迷途时走出一火车，可否可否停留于无人夜，教我到长夜，但我已感觉在火车那边走气，走快又慢些，尽快走不羁换世界，我知你心意只会话这咩，你漫狂于的色，只想要雨遮，不要太深情。你漫狂于的色，只想有快车，带我到风雨夜。 梁荣忠、Roland、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哇！入直路啦，入直路啦！睇下究竟呢個零禮拜，唔係呢幾個禮拜裏邊，仲有邊幾幾位嘅聽眾可以入圍啦。 係啊，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想爭奪呢一個超級無敵二台迷咧，終極無敵二台迷啊，1872388，等你電話啊！ 最後三個禮拜初賽啦嚇，好揾翻個台主出嚟先， 阿 嘉 十八廿二， 聽緊你。 哇，好镇定喎、 啊！阿嘉而家分数都几高，好似有60分 嘅。系啊，有60分啊！上个礼拜佢赢咗三局添啊！ 系啊，好啦，听埋挑战者新年十八廿二， 听紧你。 你好啊，新年。 系。 好，有冇信心？ 都有啲嘅。 有啲系嘛？好， 淡淡定，不过好似有迟咗半秒啊！嗱，记住，听到我问完问题之后，记得要嗌咗自己个名先好作答，得唔得？ 好嚟啦， 好嚟啦，两位听住第一条题目。梁兆辉参加1986年 DJ 比赛入行啦，咁佢喺边一年先至正式开咪呢？ 阿嘉 1987年3月8日。 哇，好劲啊！ 我净系想问边一年啫， 啱咗 啱咗，好啦， 阿嘉有分啦， 好新啲俾心机啊，好嚟紧第二条。当年梁兆辉参与嘅 DJ 训练班，其中有两位唔系 DJ 嚟嘅，请问系边两位呢？ 阿嘉 先， 李克勤， 讲埋嗰个啊， 哇， 犀利， 全中啊，就系吓李克勤同埋阮兆祥嘅。 阿嘉，你让下新年俾佢开心下一条啊，虽然你已经赢咗噶啦， 好啊，问埋呢条咧，大家当玩下吓。 好， 喂，当年梁兆辉主持嘅一个怀旧播歌节目叫做乜嘢名咧？ 新年， 新年知唔知啊？ 哇，呢下真系唔知啊！ 哎呀，阿嘉，你知唔知啊？头先佢有提噶， 岁月 咩？哇，好犀利啊！呢条虽然唔计分， 唔计分啊， 但你都答啱埋啊！哎呀，新年啊，唔紧要，咁我哋送翻个精美二台口罩香薰球俾你，好唔好？ 好，唔紧要， 好多谢你参与先。喂，新年支持咗二台几耐啊？ 即系其实我系00后嚟嘅，所以都。系啊， 咁你点解会听电台？因为好多譬如话00后咧，可能会选择其他唔同嘅媒体，譬如话影片分享平台啊，或者电视咁样。点解你会情有独钟听收音机咧？ 唔系，即系以前咧，由我细个小学嗰阵咧搭校车嗰阵咧，就听到电台你哋嗰个二台嗰个晨光第一线啦，咁跟住即系越听歌都几有趣，跟住就开始自己有啲有听到咯。即係例如晨光，我而家都仲有聽嘅。 哎呀，多謝你，多謝你啊！ 啊，咁 但 係你繼續講。 啊，但不過就唔可以聽到落尾啦，因為要翻學。 哦，咦，咁我即係應該你嗰陣時記唔記得幾多點到幾多點有得聽啊？ 即係 around 可能六七點到嘅之後， 去到六點九去到七點半到啦。 係啊，啲小朋友搭校車係呢啲時間。 咁我就下個禮拜開始6:09到7:30播多啲兒歌先得。 係啊， 即係吸引翻啲細路仔聽。 係啊，你去湊定佢哋呢班咧，佢哋再大個啲，咪繼續聽電台。 係喎，係喎， 好緊要啊！嗱，呢啲真係一個廣播責任之一嚟㗎。係 啊， 影響到睇下阿新啲21歲仔都仲聽緊收音機、啊，好好啊！喂，你叫多啲你嗰啲同伴一齊支持一下，好唔好啊？ 好啊， 多謝曬你。新年有冇點唱啊？ See All Star 嘅留下來的人啊。 好啊，陣間我哋有機會或者下個禮拜播俾你聽，好唔好？ 係啊， 好啊，點俾你啲 fans 知係嘛？係咪啊？你認識嘅朋友啦，係咪？好啦，好啦，拜拜， 多謝 曬 你，拜拜。 好，阿嘉，喂，咁陣間咧就會係第二回合都會見到你啦，係咪？係啊，喂，咁我哋呼籲定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啦，可以咧報定名下個禮拜仲有初賽㗎、喂，我記得咧，我同阿嘉好有緣分，即係咧上個禮拜咧，我夜晚收工喺街撞到佢， 係咩？ 因為佢嗌我啊，話俾我知佢係阿嘉啦，我嚇你就係頭先個聽眾啊！咁我啲哇呢期我同啲聽眾啲緣分好近啊！ 阿嘉，你專登等阿 Roland 定還是咁啱啊？ 唔係啊，真係喺街度撞到㗎。 係啊，係 啊， 好離奇啊呢件事。喂，好啦，下个礼拜睇下你会唔会？ 咁你有冇即刻抌地转三个圈啊？跟住上翻住乡嗰啲。 佢迟啲话巴士帮我登广告添啊！家 好啦， 转头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教协下昼召开特别会员代表大会，通过解散教协。有教师会员投票前表示，对教协解散感到不舍同唔开心，但理解有关决定，指现时嘅政治环境唔理想，唔解散可能会影响教协发展。一名成为教协会员33年的教师担心解散之后没有代表为教师发声。教协上个月底召开特别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修改会章，降低解散门槛。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胡晓明在一个有关体育政策及发展的圆桌会议上表示，體育旅遊是新興行業，支持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更加專注有關工作。胡曉明建議當局為聘用退役運動員的僱主提供補貼，現時體院退役運動員只是有500多人，並非天文數字，此舉可讓家長知道成為運動員並非掘頭路。出席同一會議的東京奧運香港代表團團長貝君琦說，政府購入東奧賽事轉播權是正確的決定，希望當局繼續調撥更多資源支持體育發展。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說，大灣區機遇有助體育產業鏈發展，本港體育專業化亦都可以加強，包括體育、醫療和科學。隨著啟德體育園落成，可望舉辦體育盛事，例如邀請歐洲足球隊作賽。台灣遭受超強颱風燦都吹襲，氣象局下午表示，燦都的暴風圈逐漸進入台灣東南部和南部陸地，全台進入警戒範圍，加緊戒備防範強風暴雨。氣象局表示，受燦都和外圍的環流影響，台灣東南部、恆春半島、桃園以北等地區較易出現強陣風，入夜後雨勢會增強。暴風圈在明日將會籠罩全台灣北部、宜蘭、花蓮等地，都會有較大的暴雨。多條東南部和東部的公路由下午至晚上起將限制汽車行駛。長榮航空宣布，明日除了往返高雄和上海的航班維持正常升降之外，多班由桃園及松山機場升降的航班都有變動或取消。華信航空和立榮航空亦都宣布取消明日所有內陸線航班。美國911事件20周年，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說，她和家人以及整個國家仍然為死者、幸存者和受影響家庭以及救援人員祈禱和思念。英女王向美國總統拜登發出訊息，對自己在2010年到紐約世貿中心為止訪問仍然記憶猶新，提醒她緬懷那些來自不同國家和不同信仰失去至愛的人，還要感謝有份攜手重建社區的人。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变电站对开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同埋观塘道近开源道回旋处。咁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变电站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同埋观塘道近开源道回旋处。咁至於較早前咧喺跑馬地圈嘅電車服務咧，係而家已經恢復正常，因為電車故障係已經修復，跑馬地圈嘅電車服務係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而家只係收費廣場對出一段車多。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嘅龍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近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非常擠塞，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景泰苑。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龍尾就在浸會橋面，反方向窩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龍塘會一段車龍排到公主道天橋近創資中學。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龍尾近雅麗居，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排到東九龍走廊近上鄉道，最後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大江大河，一套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的年代大剧，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地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大江大河，9月6号起，每晚8:30，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呢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仰过由你做决定， 电台冷知识，识 tune 是识得出 tune 的简称，在节目开始或结束，或对特定表演者出场时播放的信号曲或者开始曲，不一定是音乐，可以是其他的声效，通常不会太长，大约在10秒至30秒之内。 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好，去到呢部分啦。93年，喂，你走咗两年啫，点解咁快回归二台嘅咧 ，Brian？ 嗱嗰陣時我有少少去意嘅，因為咧開頭咧即係嗰陣時都係後生啦，咁突然間去到一個咧全新嘅即係媒體啦，即係第二個香港開埠以嚟嘅商業電台啦，其實好好玩嘅，亦都係全音樂嘅一個台啦。咁但係久而久之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佢哋嗰個播嗰個 policy 咧，即係開始越嚟越即係商品化咯。 嗯， 即係其實基本上咧每一檔嘅節目咧播嘅歌咧，我哋都要跟足 roster 咁樣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嗰個歌單。咁然後咧，其實因為我亦都係成批。年青 DJ 里面较为即叫做大一两年嗰、那个，所以头一两届劲爆班嘅典礼其实系呃咗俾外咩嘅，咁、但系我觉得个压力系大得好紧要咯，咁然后即系做咗嗰一两届之后咧，跟住有少少去意啦，咁、但系又咁啱得咁巧咧，咁啊新哥冇嬲我去咗呢、這个即系劲歌台、然后就揾我翻嚟，咁于是乎就好顺理成章咁翻咗嚟咯。 但系嗰阵时系未离开劲歌台嘅。就新哥就揾你， 系啦， 嗯， 系啦， 佢冇问话俾你听点解揾翻你翻嚟啊？ 咁冇人咯， 点解佢唔揾翻？唔系啊，咁点？ 仲有咩原因啊？ 佢唔揾翻余建明翻嚟嗰阵时， 我唔知道有冇倾过啦。 系咯， 咁但我嗰阵时警官台嘅时候咧，即系海军因为弹逃啊，咁、唔知点解啊？系咪啊？新哥觉得佢俾心机继续大逃啦。因为同我以前认识佢嗰个年青偶像嘅海军争咗好远，迟啲先咧，等佢收翻身先再揾佢啦。咁、 咁就翻嚟啦，93年 系啦，翻咗嚟。 因为咧，你嘅翻嚟咧，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都几大嘅。叫震撼噶，因為咧我記得嗰陣時咧，係所有人咧知道梁小輝翻嚟咧，就同我哋呢班年青 DJ 講咧。喂，你哋記住咧，聽多啲佢做節目啦，因為梁兆輝咧出名做節目咧個 flow 好啊，即係嗰個 flow 應該點講啊？如果喺令到聽眾明白 嗰個流暢度啊、順暢度、 節奏係做得好好，同埋咧佢做節目嘅 jingle 啦、宣傳聲帶咧係真係有聲有色嘅，就係佢自己一個人做曬咗啲嘢，咁所以咧佢就成日叫我哋參考佢點做。所以你會覺得哇，呢個係勁人嚟嘅喎，咁樣啦。到佢翻嚟啦，你就做呢個晏晝嘅音樂同志啦。音樂同志係做咩嘅咧？記唔記得啊？ 音樂同志我諗係有少少即係綜藝式嘅所謂音樂節目咁樣咯。我翻嚟嘅時候係阿新哥話：你做晏晝嚇，我未做青春交響曲嘅喎。唔要青春交響曲啦嚇，唔要青春交響曲，即係你要我翻到嚟二台，然後我變成劊子手，要殺死呢個青春交響曲，我孭唔到呢個罪名喎。 好似係咪真係你咁樣就冇咗青春交響曲？ 係啊！ 哦，原來係你啊！ 但係唔關我事㗎。 我諗翻好耐係邊個冇咗嘅咧？之後 係啊，係佢哋安排，唔關我事㗎。 我一路聽緊。一路聽緊就係因為阿梁兆輝翻嚟，所以 cut 咗青春交響曲啊嘛， 係啊，係咪幾大罪名啊？我真係孭唔起啊，大佬。 因為呢幾個字咧，好難放得低噶嘛，作為一個管理層當年。 係啊，我都唔係好明嘅嗰陣時，咁我都係一個 question mark 嘅，咁我唔知點解啦，咁但係總之就，但係有好笑嘅，我翻咗嚟之後咧，我係做咗十個月之後就走咗。 係啊，呢個先至好笑啊，因為咧嗱，佢幫我哋優化咗二台好多嘅我哋叫 station ID 啦，等等節目嗰啲嘢之後咧，佢無啦啦。十个月之后就走咗咯， 系啦， 系你走嘅原因系咩咧？请问又， 因为嗰阵时就商台啱揾我，系啦，咁嗰阵时因为即系，嗰阵时都真系好后生啊，咁所以咧，其实嗰阵时咧，即系唔系话好似而家有多咁多盘算啊，冇嘅，亦都冇计利益嘅，我系好清楚记得咧，嗰阵时就算商台揾我过去咧，我嘅人工系同港台一模一样嘅， 咁你都过啊？ 冇加过嘅，系啊，真系嘅。 咁个诱因系乜嘢咧？ 个诱因就系因为佢真系说服到我，佢哋会开一档节目，而家讲埋啦，因为都冇咗啦，就系扩大音乐天空咯。咁成日扩大音乐天空系播国际音乐啦，佢亦都承诺话会搞好多嘅活动啦、，which is 其实都实现咗嘅，亦、都同期除咗一档节目之外咧，系会出埋以电台名义出埋 magazine 啊。哇，净系嗰个 plan 啊，即系嗰个玫瑰园咧，对于一个年青人嚟讲，咁喜欢做音乐节目嘅我咧，我系冇得 say no 嘅，你明唔明啊？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嗰阵时啱啱阿新哥又揾我翻嚟啦。喂，嬲死啦！ 睇下你点 十月怀胎啊， 就啱啱 就走啦， 生咗出嚟就走啦咁样。 你真系玩死佢哋喎！当年 系啦，咁所以我都系好惊，咁所以我系嗰阵时咧，我真系晒冧咁样咧，同阿新哥讲。咁但系嗰阵时阿新哥又好似好明呢个僆仔，咁因为佢真系睇住我入行，睇住我大嘅。咁到最后咧，我好开心咧，即系就算我咁样走咧，十个月之后咧。 阿新哥又同我食咗一餐饭啦，连阿吴石辉辉哥都同我食咗一餐饭， 系啦。嗰阵时微兴咧，即系 send message 噶嘛，即系你点样？ 冇嗰阵时 call 机都未有 嘅。你点样面对面同新哥讲咧？喂，翻咗嚟十个月，你走不特止，仲要去个隔篱街做节目，喂，其实好难喎。咁样望住个前辈讲呢啲嘢， 即系转行都还好啊。 系啊，新哥，我去搬石油气啊，咁 系咯。 咁你去啦 ，Brian， 你未试过系咪先？你个隔篱街，我想问你嗰阵时点讲出口咧？又冇 test 冇写字， 我唔记得啦。咁多年， 你打电话俾佢先嘅。 唔系，我真系面对面。系敲门入房讲咯，都系同一层嘅啫嘛。其实 你记唔记得佢咩反应啊？嗰一刻佢咪忍住啲火啊？ 我唔敢望佢啊，但我估佢应该系反眼反到喺后脑嗰度噶啦。其实基本上咁但系到最后佢都真系以一个即系长辈身份睇住我大嘅身份咧，同我食咗一餐饭咧，即系叫祝福我咁样啦。 佢有冇叫你唔好走啊？ 咁當然有啦，即係當然係嗰只傻仔嚟嘅，真係有冇聽人坤啦、啊？你咁樣啲咧，即係類似咁樣啦。我估係呢啲咁嘅定啦嚇。咁但係我記得有一餐飯啊，吳石輝同我即係阿輝哥同我食嘅時候咧，我係有一句説話我係好緊記到而家嘅。佢話你走去邊都唔緊要，我係真係驚你咁樣走法嘅時候咧，你做一個後生仔咧，到最後我驚你嘅意志會俾人打沉。咁我覺得呢句説話聽起一個年輕人，我嗰陣時唔係好明佢講咩嘅其實。咁但係到而家經歷咗咁多之後咧，我其實係覺得又明咗好多啦，亦都好受用咯其實。咁所以咧，即係無論我點樣走來走去咧，我都係好多謝香港電台咧。因為我喺呢度大嘅。咁所以咧，其實我翻嚟咧，我唔係當翻一份工嘅，即係每一次翻到嚟嘅時候咧，又見翻即係翻屋企食飯咁咯。然後啲大人咧，即係佢哋又唔變啦，而喺大人嘅眼中嘅我咧，就算我長大咗幾多咧，喺佢哋眼中我都係個細路咧，一個僆仔嚟嘅。咁所以其實香港電台呢個環境係好 interesting 嘅，對於我嚟講，因為我嘅廣播嘅起點喺呢度。 係啊，同埋我成日都話咧，兩次嘅梁兆輝嘅走咧，先造就到我哋呢堆咧可以有位上啊。譬如你第一次走啦，去咗勁歌台啦，因為冇曬啲年青 DJ 啦，所以搞比賽咁，所以咧我同李志剛就入咗嚟啦比賽。咁到你中間走嘅時候咧，嗱如果嗱你好地你做足十年音樂同志嘅話咧，我哋呢堆咧係做唔到晏晝節目㗎，就因為你走咗之後咧冇咗啊，吉曬咧啲嘢，即係冇一個大哥啲嘅 DJ 咧，於是乎佢哋先開始有娛樂滿天星啫嘛。 系一 次过做三个钟啊！娱乐满天星嗰阵时， 系啊， 咁得知一个周国峰会搞唔掂，咁佢先俾我哋可以我同周国峰一起做，咁先慢慢变成轮住嚟试嘅出现噶嘛。 系啊，娱乐满天星其实有少少系似音乐同志做咗十个月之后咧，其实一个 follow up 嘅版本嚟嘅。 系啊， 我哋嗰时音乐同志都好似系做下昼三个钟嘅。话点做咧？下昼三个钟， 而家谂起好惊， 好考起喎，大佬。 系啊，而家钟哥而家做紧三个钟， 做紧四个钟啊， 四个钟 做紧四个钟， 好靓佢啲魄力， 系啊，好捱得噶你， 好捱得啊，钟哥真系， 好流而家好虚弱啊， 所以啲传媒话你白啲头发白晒就咁解， 但系虚弱， 其实佢自己唔染翻啫吓，系啦。喂，咁但系你自己觉得咧？嗱，我头先讲过咧，你嗰啲做 jingle 嗰啲技术咧，做宣传声带好好咧，你点样进化翻？出嚟嘅咧， 其實係逼翻嚟嘅啫， 係咩？ 因為嗰陣時做新人咧，即係冇得你揀嘅。 即係以前又冇電腦俾你自己整好多耳返㗎嘛。 我哋都係用開盤底，用 Open Reel 啦。 佢 嗰陣時邊度？ 佢連嗰啲舊式嘅 low tech 嘢，佢可以做好多嗰啲 effect。佢真係可以教班嘅，其實嗰陣時。 但係而家唔啱用，而家我都用電腦 software 。而家我都轉曬啦咁樣。咁但係我因為嗰陣時係啱做新人咧，其實就真係好似即係冇得你揀啦，啲工作被委派啦，你又自己冇一 band 時間啦，咁所以好多時咧，其實都係無啦啦有啲咩 campaign 啊活動啊，就要呃你去走去做 trailer 嘅。我嗰陣時係做得好多嘅，因為捧緊嗰啲真係新人做緊青春交響曲啊嘛。 周慧敏唔會識得做得， 全部擁曬 Brian 做啦， 亦都唔想俾佢做。 哇！你唔好掂啦。 咁而嗰阵时我都唔系好明香港电台咧，我谂住做心机真系做心机嘅啫嘛。哇！综艺节目咁啊，每个月多嘢到咧，由太阳计划啦，又嚟紧十大中文金曲啦。咁你知呢啲咁嘅 campaign， 太阳计划动辄就系三个月暑假。咁而十大中文金曲就要之前三个月开始做 trailer，每个礼拜要交一两款咁样咧。咁我嗰阵时咧，其实做得最多呢啲 production 嘅咧，就系我同阿陈汉斯嘅，唔知点解。咁所以就系咁样逼翻嚟咯。 咁所以我哋嗰陣時成日夜晚就算冇節目咧，我哋通宵都喺度霸房，因為只有夜晚先揾到房嘅啫嘛，新人。 而家都係嘅，而家 係啊！你試下晏晝同啲阿姐阿哥去爭房，你未死過啦，係咪？咁所以係咁樣，即係逼出嚟，咁於是乎就即係個個禮拜都要交功課，咁即係操到自己即係 production 方面，即係要好快成長咯。咁、但係其實我自己亦都係好中意做 production 嘅人。 所以就令到阿 Roland 佢哋咧就喺當中咧就學到好多嘢。 係啊。因為你真係唔知嗰陣時個 low tap 冇好似而家咁撳個掣有 effect 噶嘛？點解呢個前輩可以咁樣整嗰啲帶咧？表有啲聲出嚟嘅，嗰啲表係點樣嚟？重重重咁樣咧？喂，佢唔係自己扮重重重喎？咁樣撳啲咁嘅掣，唔知舉個麥埋去嗰個喇叭度就做到啦喎？ 咁樣啊？ 係啊，好好厲害嘅，所以嗰陣時如果係興拍片咧，你紅咗嘅喺嗰方面。 嗰陣時我哋真係靠兩個開盤帶去做 effect 嘅啫嘛， 係啊， 靠嗰啲 cartridge 知唔知啊？ 係啊， 我哋嗰陣時已經研究到咧。Cartridge 咧推嘅 echo 咧，同呢个 Open Reel 推嘅 echo 咧系唔同声质嘅。而家我唔明我哋讲咩噶啦，其实 我都唔知啦，即系冇办法揾翻啲最旧嘅器材出嚟去再验证一次啦。 系啊系啊，好啦，咁我哋转头翻嚟，你要讲下，因为咧你93年离开之后啦，我断估你系咪估唔到自己2006年会翻嚟嘅咧？ 哇，冇可能估到啦，系嘛？ 系啊，仲做咗一个咧， 咁样 come out 法，真系超出我嘅预算啦，系嘛？又要多谢香港电台。真系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We are gonna do. Life is peaceful there. Back in the open air. Where the sky's all blue.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寻找终极二台迷。 我睇翻啲分数咧。阿家而家好似想追赶阿 K K， 即系而家暂时最高分系 K K 有115分啊嘛。 系啊，阿家而家有成80分啦，已经 80分佢都入围嘅机会都应该基本上都好高下嘅。 系咯、 啊，即系当然如果佢想再系咁玩落去都非常不可嘅、 啊。如果佢想而家拜拜嘅话，佢阵间唔好答问题就得噶。阿家你好啊，十八廿二。喂，十八廿二 真系、啊， 听紧你， 听紧我，多谢你阿家。 阿家而家开始弃户咧，都入到围噶， 系咯。你放唔放弃啊？俾啲机会呢、這个， 不會 你唔会啊 ？OK， 好啦，好，十八廿二你嘅对手 Sandy， 系， 十八廿二听紧你 ，Sandy 系咪？ 喺度。 好，有冇留心头先我哋访问嘅内容啊？好紧要噶、哦。 有啊， 唔好听完就算吓、啊 嗯。 好啦，咁准备咯。 记住啊，听咗题目，嗌自己个名先啦、啊 好啊， 咁呢个 round 啲题目咧都唔算太难嘅， 好易啫， 特别头两条 系啦， 好啦，第一条，梁兆辉第一次离开香港电台之后，系当时边位电台高层邀请佢回巢嘅咧？ 阿嘉， 阿嘉， 张文新先生， 哇， 啱嘅， 好犀利啊，嘉 ，Sandy 加把劲，加把劲， 系， 好。第二条啦，梁兆辉重返香港电台第二台，代替当时嘅节目《青春交响曲》，主持下午节目叫乜嘢名咧？ 阿嘉， 阿嘉， 音乐同事 系啱 咗。阿嘉，我见到咧，你专登迟半秒睇下 Sandy 会唔会出下声噶啦？让赛嘅原本谂住系话， 冇咁。 OK， 又啱咗啦。咦，咁 赛出线啦，已经吓。 第三条不如 都玩下咧。 阿 Sandy 试下答啦，好唔好？听先。 我 话头两条比较易，第三条系比较难嘅。 系 访问中提到，当时梁兆辉同边一位当年嘅 DJ 一起制作咗好多宣传声带嘅咧 ？Sandy 啊 ，Sandy 有冇留意头先？ 张文 新 先生， 唔系喎， 张文新咧喺70年代可能做好多宣传声带嘅， 系啊， 系啊， 80年代佢唔做呢啲嘢噶啦，佢系管理层，系啊，陈汉斯啊， 陈汉斯嘅， 好啦 ，Sandy 啊，喂，送翻个精美二台口罩嘅香薰扣俾你，好冇？ 好啊， 好啦，你有冇点唱名单啊？点俾屋企人朋友嗰啲啊？ 我 系啊， 我点俾我先生听啊？ 好啦，咁啊，多谢你嘅参与，好冇？ 好啊， 拜拜，多谢晒，喂，要同阿家倾下偈先。你而家真系，咦？又答啱，咦？咁即系100分噶咯？ 系啊，100噶啦， 100分噶咯。 但阿嘉系咪想继续去挑战阿 K K 115分呢个纪录啊？ 都好啊 ，哇！你果然系吓、啊，听轮住嚟是大吓、啊，要、 啊、真系、 啊，要拖下光先，几醒啊！真系， 真系 咯、啊。 嗱，如果你谂住系挑战纪录咧，阵间就有机会啦。只要阵间佢出埋线。亦都系答中两条嘅话咧， 系 咁佢就120分、 嗯， 就已经过晒纪录噶啦， 系咯，系啊，同埋你系越玩越淡定啊！你睇下你而家， 好惊啊！我而家 唔系你开始似阿 K K 嗰啲咧，我初头时咪话佢似耍咏春嘅一拳咁样咧，哇！啲对手死晒咁啊！而家喂，咁阿嘉，我想问下你啦，嗱，而家咧你帮我呼吁下啲听众咧，打电话嚟咧报定下个礼拜名参与啊，好唔好啊？我哋电话号码几号啊？听你有冇讲错先？ 18723888。 系啦，系咪好精彩先啲游戏？ 好精彩！ 所以你话大家快啲嚟参加啦，咁啊！ 大家快啲嚟参加啦！ 哇！ 我怀疑阿嘉咧今日表现咁好咧，可能同上个礼拜撞到你有关。 系啊，我撒啲圣水俾佢，你明唔明啊？你明啊？啲 fans 见到偶像咧，嗰种动力好劲 啊！系啊，本来可以仲好噶，因为俾你撒完圣水之后就系咁样，本来仲劲。 唔系，你今晚喺街试下撞下梁荣忠，如果你撞到钟哥咧，个运更加好。不过咧，好抱歉啦。阿钟哥系唔去街嘅， 系啊，你唔喺街撞到我。 你喺啲隧道咧收银会撞到佢。如果你系做嗰啲工作嘅话， 你会见到我啱收工， 系啦， 凌晨时分。 系咪嗰啲工作人员先会撞到你噶？你唔会行街噶嗬？ 唔会，而家点会行街啊？而家农历七月啊，唔系农历七月过咗咯。 关咩事啊？ 你可以行街咯。 唔系农历七月，阿梁荣忠你都唔会喺街撞到佢噶。其实你撞到佢等于农历七月噶， 等于撞鬼咁。 系啦，好，咁所以咧，睇阿嘉你今晚撞唔撞到佢啦？系啦，喂阿嘉，如果我再问多你，喂你话俾我哋知咧，即系喺轮住离市里边咧，你以前咧有啲咩嘅 item 你最记得嘅咧？我其实有好多我都唔记得咗噶啦，你勾翻起少少我记忆得唔得啊？ 广播剧啊，中意你同阿秘密仔同埋李志刚玩咯。 哦、秘密仔同埋李志刚玩啊、嗯、？OK， 即系嗰阵时一点钟嘅时段啊？喂， 系啊， 令到而家李志刚继续做紧一点钟咯，几好。系咪先？ 系、啊，都系嗰个时段嚟噶嘛？ 系啊，系 啊, 啊。有冇啲整蛊嘢你记得噶？我反而唔系好记得。 咩？好嬲嘅嗰阵时，你整蛊啲歌星咧，成日俾阿肥妈开节目闹咧，好嬲嘅。成日写信友善嘅。 系咪？唔使嬲，越闹越红噶嘛。 就 系 咯， 系咯、啊。我要多谢肥妈阿珍嗰阵时，系咪？好啦，喂， 好啦，家继续等一等吓， 系、啦、 啊，五点呢一节。睇下可唔可以破纪录啦！ 打电话嚟1872388，睇下可唔可以咧，就下一局咧，帮我哋咧吓 KO 阿嘉或者阿嘉继续蝉联啊！听听新闻交通翻嚟，继续十八廿二听紧你。 正应该尽早接受病毒检测。日本东京都增加1273宗新型肺炎确诊，南韩多1865人感染，菲律宾新增26303宗確診創單日新高，多79名患者不治，全國累計2200000宗病例，近35000人死亡。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酷熱的天氣，另外高溫觸發的驟雨正影響廣東內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氣溫上升至34度或以上，下午4時超強颱風燦都集結在高雄的東南大約2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海峡，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变电站对开快线的意外已经清场，但是后少少近翠屏南村的中线又有坏车阻路，今次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非常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和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的中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和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现在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龙尾近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龙尾近联合道，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六轮街一段龙尾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大涌口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Make peace for yourself。 理性与任性之间，当理由大笑之间，结果最后纵使终于输给时间，唯有爱上新的一个，忘记过去新闻。上帝眨眼眼，融化几多海滩。 Ega 好喜欢今次林若玲为佢写嘅呢份歌词。一开始佢同对方讲想写一首主题关于 make peace for yourself 嘅作品，点样接受世界同自己嘅不完美。作曲 Ega 填词林若玲，编曲何炳信，监制舒文。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Ega 理性与任性之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电台冷知识，炒粉在直播或进行录音的时候，有部分 DJ 会同时处理技术上的问题，例如播放歌曲或者宣传声带。如果这方面出现乱子，例如原本需要播放一些声效或者音乐，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未能跟特定的次序播出，我们称为炒粉。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2006年，哇，有一个好全港首创嘅节目啦、就系呢个咧，即系全港首个啦，呢个多元性向文化节目啦。咁就系梁兆辉翻嚟做自己人噶，咁厉害噶前辈， 系好厉害噶。我哋过往咧嗰十五年咧，我哋都访问过好多啲有限嘅出柜嘅名人，例如阿梁奕伦啦， 有限， 有限。 冇啦嘛， 系咪好威啊？ 好威真系。 咁但系点解当年最开初嘅时候会有一个咁样嘅构思咧？ 嗱就完全唔关我事嘅，真系唔系我发版咧，就开呢个节目。 啊，因为你度翻嚟 sell 过嚟噶。 No， 我喺呢度大嘅，我系最尾嘅一个人，相信香港电台会开一个咁嘅节目咯。你明唔明啊？我太明香港电台啦，有乜可能啊？即系都系嗰阵时嘅商台先啦，系嘛？ 系 嗰阵时嘅商台咁喺我眼中咁鬼 queer，但系就居然无啦啦我收到个电话咯。就係、是、何松恩打俾我，咁阿曬亦都 call 我，咁我跟住我哋就好似唔知喺九龍塘食咗餐意大利餐咁樣晏晝咧，咁就我以為佢哋揾我翻嚟做音樂節目咯，咁、但係跟住話，唔係啊 ，Brian， 我哋有咁嘅 planning 啊、我想揾你翻嚟 weekend 做一個音樂節目啦，與此同時係做另一個節目，名都幫你改埋啦，嗱、星期日你係做翻音樂同志，星期六咧不如開一檔。爱人同志俾你啊咁， 咦佢真系帮你度埋名咯， 度埋啊， 系， 哇完全系嗰只咧成个 package 啊，你冇得 say no 嗰啲咁样咧，咁当其时我 系 好诧异，我真系以为佢哋讲笑咯，咁、原来真系礼真嘅，咁但系当然我唔用佢哋嘅名， 应该冇出现过呢两个名啊。 我死都唔用呢啲名 字。依家梁兆輝嘅 style， 佢應該有自己嘅諗法嘅，又真係。 咁我咁，我覺得係好詬異嘅。咁但係因為都有跡可尋嘅，因為嗰陣時啱啱好似唔知之前一兩年咧，就啱係段背山，就上演。咁亦都係即係全球矚目啦，亦都係榮登喺唔知之前嗰一年嘅即係奧斯卡係有份被提名啦。咁所以突然間嗰個本來係好禁忌，即係關於性取向嗰樣嘢咧，係變得好似唔知點解可以擺上台啦，可以登堂入室啦，堂而皇之啦。咁所以突然間佢哋覺得好似有個空檔。我諗亦都係同嗰個階段咧，曾經有一啲嘅評論就係覺得香港電台係做太多係同其他商營機構。同埋電台咧係接近嘅嘢，咁所以我諗嗰個階段喺輿論嘅壓力底下咧，佢哋覺得啊，不如我哋開多一啲真係照顧小眾唔同類型嘅小眾節目，咁所以突然間諗起就不如做一個課性小眾嘅節目咁咯。 但係呢一類型嘅節目同你以前做開純音樂嘅節目或者嗰啲資訊嘅節目就好大反差。 係啊，我咁多年我都冇做過機節目嘅其實， 但係如果係咁大反差嘅時候，你點樣去拿捏呢個節目嘅內容同個方向咧？ 嗱，嗰陣時我係。即係雖然做咗咁多年節目啦，即係你開節目俾我，即係通常都係女凡應，好似係梁麟咁啦。 係啊，女凡應 因為我哋真係有鋪人噶嘛。 係啊。 咁但係你突然間話開一個同志節目咧，其實我唔係憂慮做一個同志節目。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同志咧，其實我諗你一同我咁樣講咧，我已經即刻開始喺度 plan 緊點樣做噶啦。但問題我最對於我最大嘅挑戰就係我點樣喺香港電台做一個同志節目因為香港電台嘅即係觀眾面係真係好廣嘅，即係當中即係同志社群以外咧，係有好多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接受能力嘅聽眾嘅。咁但係我點樣做一個節目可以拿捏到照顧咁多層面嘅聽眾？而唔會做到兩面不是人呢？咁我覺得呢一個係我有少少猶豫同埋最大挑戰嘅地方。但係到最後咧，我當其時咧嗰餐飯咧，我係冇應承佢哋兩個。我話你俾多10,000時間啊，柳林。嗰時嗰一晚我就諗下，我到底要點做咯？咁但係第二日我就即係 call 佢哋，我願意做。我 call 佢哋，我願意做咧，唔代表我知道點做。但係我嗰晚我諗清楚就係話，其實。就是因為香港電台有咁多唔同類型嘅聽眾，你更加要做咯。即係喺呢一度做一個同志節目，其實個意義大過喺其他媒體做同志節目， 更加廣泛。 係啦，因為呢一個係一個老店啦。而嗰個接觸層面係咁廣嘅時候，咪正正就應該喺呢一度做一個真係照顧小眾啦，讓小眾有透明度嘅節目咯。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樣，我先至即係孭起呢個挑戰啦。但係嗰時其實都好驚嘅，即係點做咧？我係好記得，即係當年2006年嘅5月6日咧，我係未試過咁緊張入去直播室嘅。即係講第一個聽點講咧？點樣解釋俾人哋聽？呢個係咩節目咧？明唔明？ 你最後係點解釋咧？ 我總之係講咗5分鐘嘅嘢啦。總之 緊張到 一匹布咁樣。 係 不過我都要講少少啱啱過去嗰一分鐘，阿 Brian 講完嘢嘅少少個人感想先。即係其實阿梁兆輝呢三個字對於我嚟講已經係遙不可及，因為佢喺音樂上嘅知識咧，所有嘅嘢已經係即係超乎我哋可以理解嘅範疇噶啦嘛，已經係。但正話講到佢對呢一類型嘅節目佢嘅睇法，點解要喺港台出現嗰個睇法同個體會咧？已經係喺100分嘅印象，再要加多一分，即係101分，即係加零一，即係加零一。嗰種對廣播同埋對自己生活上嘅熱愛。先至係我哋最值得去欣賞嘅東西， 真係要好中意做節目， 好中意先得。 係啊，好中意做節目嘅人先會諗咁多呢個原因。係 啊，係啊， 點樣可以做好佢啊嘛？ 係咯，我諗我哋三個裏面咧有少少分別同埋共通點咧。我諗我同阿梁奕倫喺即係做廣播嗰鋪人咧係好接近嘅。梁奕倫因為你係後期先至即係做廣播啦，但我諗。你調翻轉諗，你點解咁中意做戲同埋即係搭台版咧？其實係好接近嘅一樣嘢， 只不過好中意。 大家個form of expression唔同咁解嘅啫。 咁當年仲係嗱，而家都係星期六晚嘅，即係深宵叫做即係黃金時段嚟噶嘛。會收唔收？開頭會唔會好多投訴啊、反對聲音咧？ 哦，梗係有啦。 係咯，喂，點樣拆掂佢咧？嗰陣時我想知道。 我嗰陣時係有一批嘅即係信件，即係覺得又係嗰啲老掉大牙啲咁嘅投訴咯，又係教壞。 細路啊，即係呢樣嗰樣啊，油箱風化咁樣。咁但係咧，因為好多信都去咗廣檢局啊，咁所以即係 that's why 一去到廣檢局咧，其實就你有需要去即係答辯同埋解釋噶啦嘛。但係到最後咧，其實廣檢局咧就係做出個裁決咧，就係、佢聽完被投訴嗰集節目之後咧，就覺得其實冇問題嘅。咁但係嗰陣時咧，有少少想息事寧人咧，廣檢局就提議香港電台嗱，不如咁啦，你不如喺呢個節目嘅開頭加個少少嘅所謂 warning 啦，即係提醒大家呢一個咧係牽涉到不同性向議題嘅節目啦，咁樣。咁阿曬咧嗰陣時就打電話同我商量，阿 Brian 你覺得點啊？即係阿曬唔係嗰只壓落嚟就話，誒即刻要加啦咁樣，即係問我點睇。咁而當其時，我雖然咧覺得呢一個安排咧，其實本身已經係帶有歧視嘅成分啦。因為點解直人節目唔需要加一句嗱？大家留意啊，以下節目係牽涉到有關異性戀嘅行為噶。點解從來又唔使啊？點解一個同志節目咁內容亦都已經被裁決冇問題，你要加佢咁樣嘅 warning 啦？咁但係當其時我諗咗一陣，我覺得我亦都唔想令香港電台難做。咁不如接受呢個裁決啦。既然你唔係要控制我節目裡面嘅內容，我繼續有呢個自由度可以去講自己想講嘅嘢嘅話，咁加個咁嘅所謂即係 warning 同埋注腳，其實冇乜嘢。咁而家你只要留意一下咧，即係自己人咧，之前阿 Tanner 同埋一班人咧講個 warning 咧，我係將佢變成咗咧係一個好大陣仗嘅 warning 嚟嘅， 系啦， 系啦，即系反而变咗系个 set tune 嘅一部分嚟。 大家会觉得啊，平时呢啲 warning 可能好闷、好公正嘅嘢啦，佢可以好公正地讲，但系喺 mixing 上咧制作得精彩嘅时候咧，就系、呢种功力嘅存在咯。 系，多谢你话， 唔系真系嘅咧。喂，但系你自己有冇谂过咧？可以哇，去到而家十五年，喂，坦白讲，我嗰阵时冇谂过你自己人可以做咁耐咯。 唔系，我嗰阵时真系谂住系我预咗会俾人投诉噶，因为我都话即系我最驚就係點樣喺一個咁老字號嘅平台裏面做一個離經半道嘅節目嘛，咁所以我預咗應該係投訴三個月之後就會冇咗噶啦，咁但係我嗰陣時說服自己就係三個月都係歷史嚟噶嘛，咁你就為咗呢三個月去做啦，結果做咗十五年。我冇咗十五年嘅星期六晚，正常嘅星期六晚， 咦系，最应该可以去玩嘅时候，就饮嘢嘅时候就冇咗。 唯独是就系过嗰年几时间，我觉得系冇晒到咯，因为星期六个个都唔可以出街，所以正确嚟讲，我冇咗十四年。OK， 咁样安乐啲系嘛？ 安乐啲。 喂，你想唔想继续有未来嘅？唔好话十五年啦，十年啦。你怎样去计划自己人的定位呢？继续。 冇嘅，因為我覺得即係今時今日咧，即係無論各行各業啦，同埋香港其實都變得好多啦。其實即係今日我哋睇唔到即係明天係點樣啦。咁所以我其實嗰陣時都我都勸同我即係 co-host 咗咁多年嘅即係同事阿 Tanner 佢哋咁樣咧，我都話嗱，當每一個禮拜做，你都係賺翻嚟當係 bonus 咁就得噶啦。其實做多一日多一日嚇 ，OK， 咁日後係點唔好理咯。總之仲有呢個空間，仲有呢個平台嘅話，就盡用香港電台。一个广播平台咯。 喂，最后要问你啦，咁近几年咧，你有多一个称号噶，因为你去打碟嘛，就叫 DJ Bling 啊，系点样出现嘅 ？DJ Bling 临走前同大家介绍下。 因为我 initial 系 Brian Leung 嘛，咁啊 B L 加 I N G 咯，好无聊啫。唔系，咁一路我都系好中意，即系后生嘅时候我中意蒲嘅，咁即系好中意跳舞音乐，咁同埋就其實就我係好中意電音，好中意打碟嘅。咁但係就因為做 DJ 同打碟係兩件事，喺出面打碟係兩件事嚟噶嘛。但係十零年前我就開始係學打碟咯咁樣。咁而即係喺我諗都係大概七八年前啦。咁因為嗰陣時嘅台長同我講話，因為香港電台想播多啲廣東歌，咁於是乎我嘅《揮遊記》節目就冇咗啦。咁於是乎我就多啲時間，就不如花多啲心力去學下即係打碟，喺出面做下 DJ 咁樣啦。咁而我諗喺疫情期间我又开始好似你咁啦，做 live stream 啦， 系咯，做多啲嗬，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个世界变得好急速啦，个媒体嘅 form 亦都即系一天百变啦，咁我哋一啲即系一路都有做节目呢一铺人嘅人咧，我谂我哋都会透过唔同嘅平台，用唔同嘅方法。去繼續營造自己嘅世界咯，即係無論嗰個世界有幾多人聽，有幾重要都唔緊要，到最後即係嗰個都係屬於自己嘅世界。 你有咩説話俾緊而家仲做緊 DJ 嗰啲年青 DJ 聽下咧？ 善用個麥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因為你今時今日可以擁有呢個麥嘅權利咧，亦都表示你係有義務咯。嚇、嗯，嗰、那個唔係純粹係即係屬於你嘅一個權力嚟嘅，即係好好運用你手頭上面嘅影響力，為今時今日嘅時代同埋為今時今日嘅香港締造多一點美好。 梁榮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梁榮忠、Roland、梁子希，尋找終極二台幣。 正話一家咧就講到話要挑戰 KK 115分啊，就真係要睇睇呢個 round 佢嘅表現點啦。阿家十八廿二， 聽緊你。 係，暫時100分嘅阿家，犀利嚇！你個對手係阿芬， 十八廿二。 听 紧 你， 咦？哎、阿芬醒喎、 啊，好喎、啊、，feel 到你嘅气场几好，唔错， 有啲气场喎、啊，不过细声少少啫，大声啲就得啦，阵间吓，大住都系听咗题目，讲咗自己个名先，睇下到底阿芬可唔可以踢走阿家，成为呢个 round 嘅台主啦。 好，嚟咯、啊，第一条， 嗱呢个 round 嘅题目咧，好浅嘅，真系好浅， 但有阵时真系会唔记得就唔记得嘅，你听众， 好嚟啦，第一条。当年梁兆辉第二次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唔同类型小众节目，叫做乜嘢名咧？ 阿家， 阿家， 自己人， 啱咗，又一分啦。OK， 好，第二条啦，阿芬加油。 好，好，第二条，梁兆辉主持嘅节目《自己人》系边一年开始嘅咧？ 阿芬， 阿芬， 1996年。 咩话？1996年 咩嚟噶？ 系边一年开始噶？翻 即系你觉得系1996？ 系啊。 O K， 阿家， 阿家， 等阵先，等我哋讲埋先。阿芬系系咪答1996年啊？ 系啊。 1996年系错嘅。 好，即系阿家要補答。 阿芬补唔补答？阿咪阿家补唔补答？ 2006。 2006系啱嘅。 咁啊，补答有五分噶嘛？ 补答有五分， 系啊 ，OK。 咦，但系都已经胜出咗呢个回合啦，已经 系啊， 因为佢两条都答中晒啦， 非常厉害。不过我哋答埋第三条，好唔好？ 好，当晚啦， 好嚟啦。 好啦，喺访问之中提到啊，阿梁兆辉而家除咗做 DJ 之外，仲有边一种兴趣咧？ 阿家，阿芬， 阿芬答啦， 你俾阿芬答下啦，阿家。OK， 好出点啊？ 捽碟 啱咗，哎呀，点解你哋啲对手咧全部第三 掂转两条就 OK 啦， 次次第三条俾佢玩下咧，你哋先答到，可能太紧张哦。都话阿嘉嗰个气场劲噶啦，阿嘉你而家系115分啊，同 K K 一样 一样啊，即系阿嘉就冇阿嘉未能够挑战成功，不过咧而家系同分，下个礼拜仲有机会。 好惊啊！ 好啦，先同阿芬讲两句先，阿芬啊，就争少少啊，芬，点解你会识嘅、啊、最后嗰条啊？ 反而系咯，捽碟你系记得啦， 捽碟啊记得， 嗯。 是 OK， 好啦，阿芬啊 ，OK， 啊你听咗二台几耐啊？ 好耐啦， 系咪啊？由边个年代开始先？ 张慧敏年代咯， 哇，咁啊真系好耐啦。 OK， 即系头先阿 Brian 讲唔少佢啲历史，你都应该有啲感受同埋共鸣系嘛？好，咁我不如俾你点唱好冇？有咩朋友啊、屋企人你想点俾佢听噶？ 屋企人啦、啊嗯，所有朋友啦、 啊。OK， 咁记住咯，我哋送返个精美嘅二台口罩香薰扣俾你嘅，好冇？ 好、啊、 好、 啊， 多谢晒你，拜拜。好，哇，要嗌一声阿姐添啊，阿嘉，阿嘉。 咁我想讲两句得唔得？ 好，你有啲咩讲啊？ 我个仔今日生日啊！ 系啊， 恭喜晒！ 你个仔同梁荣忠争一日啫，生日。 系 啊，我有早梁荣忠一日咧。 吓、啊，你9月9号啊？ 我 9月9啊， 你9月9啊嘛，我个仔9月9。哇！ 你班要求高嘅处女座啊！ 哇！如果我哋三个见面，真系大件事啊！真系， 唔系啊，你三个一齐做一个节目，大件事啦，要求咁高， 有排改啊、哎，改几年都出唔到街。 OK， 咁啊，祝你阿仔生日快乐、啊！佢叫咩名啊 ？Daniel 啊 ，Daniel， 阿仔几多岁啊？仔， 佢今年第一年唔同我过生日，佢而家喺英国。 几多岁啊？ 佢16岁啦。 哦。做咩叫佢去出面读书啊？ 咩、 哎？ 佢想去咯。 哦，睇下个世界都好嘅，周围望下咁样啊。嗯、 但系佢除咗系因为即系隔离啊、疫情关系之外啦，佢、嗯、会唔会因为拍拖唔想翻嚟同你庆祝啊？ 佢系英国，翻唔到嚟噶，翻紧学啊嘛。 我知 ，OK。咁你咪好挂住佢咯，作为妈咪系。 系啊，系啊。 OK。 会唔会好快做奶奶啊？ 菜 英国应该好快噶啦，佢哋成日要饮酒，系系好，阿嘉记住下个礼拜六继续留低个时间俾我哋咧，喺个空间里边打电话嚟，要静啲嘅地方，好唔好？好，咁啊，转头翻嚟，我哋有 DJ 菜啦，有位刘龙嘅同事出现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教协举行特别会员代表大会，通过解散教协。会长冯伟华表示，会随即执行解散程序，希望尽快同有秩序解散，相信需要几个月。他话，大会有超过140人出席，以132票赞成、6票反对同2票弃权，通过解散的决议。解散程序包括变卖物业、遣散员工、同合作伙伴结束合作等等。完成解散程序之后，余下的款项会由会员均分，而附属教协的司徒华教育基金亦都会一并停止运作。冯伟华鼓励教协会员守好教育工作者专业岗位和信念，继续贡献教育，期望日后有新团体捍卫教师权益。做了20年会员的陈老师说，投票支持解散教協是希望保護前線的老師和教協的職員，亦有會員說做了三十多年的會員，對教協要解散感到很難過。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現時70歲以上長者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的比率只有大約27%，形容是最弱的一環，要設法讓長者接種疫苗。聶德權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表示，未来一个月会到商场、屋邨，亦都会透过地区团体邀请长者参加一站式健康讲座和医疗咨询，并即场打针。他又说，当局正和医管局商讨，趁长者到医院复诊或在医院等候的时候，设立注射站，方便想接种疫苗的长者。他们见完医生，得知适合接种就去打针。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胡曉明在一個有關體育政策及發展的圓桌會議上表示，體育旅遊是新興行業，支持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更專注有關工作。胡曉明建議當局為聘用 退役运动员的雇主提供补贴。现时体院退役运动员只有500多人，并非天文数字。此举可以俾家长知道成为运动员并非掘头路。出席同一会议的东京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奇说，政府购入冬奥赛事转播权是正确的决定，希望当局继续调拨更多资源支持体育发展。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说，大湾区机遇有助体育产业链发展，本港体育专业化亦都可以加强，不包括体育、医疗和科学。随着启德体育园落成，可望举办体育盛事，例如邀请欧洲足球队作赛。台湾遭受超强台风灿都吹袭，气象局下昼表示，灿都的暴风圈逐渐进入台湾东南部和南部陆地，全台进入警戒范围，加紧戒备防范强风暴雨。气象局表示，受灿都的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恒春半岛、桃园以北等地区较易出现强阵风，入夜后雨势会增强，暴风圈在明日将会笼罩全台湾北部、宜兰、花莲等地都会有较大的暴雨。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是大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咁第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同埋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另外鲤鱼门道去返呢个将军澳道呢，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近东隧的收费广场。咁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前近翠屏南村的中线有坏车，虽然坏车拖走了，咁但一带交通仍然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东隧嘅收费广场。另外喺吐露港公路咧，较早前喺上水方向近住广福公园曾经有路面障碍物咧，一度有封路措施，而家封路已经重开，咁但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白雀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嘅龙尾系窝打路道。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四洲集团大厦对开。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北角的东区走廊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6点钟，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和富道至到屈臣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在九龙湾的海滨道因为道路工程，由今晚9点起直至到听日的下午2点钟，海滨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太平洋贸易中心的部分行车线是将会临时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至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一套展现时代转变嘅年度大剧。大江大河 呈现上世纪中国的刻苦，三个青年怎样捉紧改革开放的步伐，蜕变成长，成为时代的典型代表呢？国剧830大江大河， 9月6日起每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 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用清脆柔弱的声线爆发出最强的力量，坚持创作音乐，一步一步唱出他们充满音乐的生命。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发权号，日本女性乐队音乐站。 十八廿二听紧流浪， 你好啊呢位同事， 点解我听唔到自己？原来我未坐过呢个位嘅， 你行下边啊，你嗰边冇用啊。 嗱，流浪系来自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同事嚟噶，所以咧佢冇出现过喺咪二同埋咪三噶。佢永遠咧喺呢五晚做節目嘅時候咧，佢都會喺麥温度咧係控制住。 誒，聽到啦喎， 做一個 music show 嘅。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 Roland， 你好啊，鍾哥。 嗱，通常咧喺可能喺晏晝嘅時段咧，未必會啊，唔係啊，喺我哋叫做喺我哋未瞓覺嘅時段咧，我哋都未必會聽到阿劉龍嘅聲音啊。 係， 因為佢係聽談淺唱不夜天嘅主持啦。咁可能你瞓唔著覺嘅時候，你就會經常聽到佢啦。 係啊，喂，但係你加入咗二台冇幾耐嘅啫，原來 冇幾耐嘅咋，其實係五月中。中嘅時候先開始做一晚嘅輕談咁樣啦，跟住就七月中係好似七月頭七月中先可以做五晚嘅輕談咯。 嗯，點解突然之間會跳得咁快呢？由幾個月裏邊由一晚變咗做五晚呢？ 可能我叻啦。 嗯，咁另一個可能性呢？ 另一個可能性就係冇人做啦。 咁但係點解會因緣際遇地會加入咗二台咧？ 係咯，呢個真係好因緣際會，因為嗰陣時我係識得神光前監製啊 Vincent 啦，咁然之後係啦，咁其實我喺2016年先翻香港嘅，咁然之後咧，其實我一路都去探緊路，有冇機會入電台，有冇機會入電台？因為其實我2016年之前咧，其實喺温哥華啦，咁跟住就好多時候都喺度諗緊、盤算緊我自己人生啊，或者我做咁多嘢啊，然之後就發現其實我最中意做咗做電台，同埋我覺得自己死剩把聲，所以冇乜其他長處嘅時候咧，就咁啦。咦，有冇機會翻翻去咧？不過我知道香港競爭好大嘅，咁所以就等咯，睇下有冇咁嘅機會啦。咁所以真係因緣際會，可以翻到電台。 咁你之前就喺温哥华嗰边都系从事广播啊， 系 咁喺嗰边做同喺香港做，你觉得最大嘅分别系点样？ 啲人啲听众唔一样啦，同埋嗰边因为嗰个社区个 community 细好多嘅，咁所以咧就差唔多你出街就一定会撞到识即系有听过你嘅人啊，咁样一定会噶，系啊，系即系细细好多啦。 系你喺嗰边系做啲咩类型节目噶？ 哇！ 是咩都做定点？ 系啊，咩都做，可以咩时段都做嘅。朝头早、中午、晏昼、黄昏、夜晚、通宵，全部都踩过晒。 哇，铁人嚟嘅、哦， 咁因为冇人做。 系啊，你好啱加入二台咁样。系咯， 其实电台好多时候都系一脚踢嘅好多嘢。 系啊，都唔系好多时啊，经常。 咦，咁你喺加拿大，其实你系一个资深嘅电台人嚟嘅咯，已经系咪啊？ 冇咁讲。 你做咗几耐喺嗰边？ 做 都十幾年係嘛？ 係咪開台做到 現在？咁又唔係。咁其實我就睇下先咋。其實我喺加拿大嗰邊都做過兩個唔同嘅電台嘅。 哦，兩邊做曬， 係兩邊都做過曬。咁跟住我初做嗰時候就係96年啦。96年我去做一個電台，跟住到2001年 就轉去另一邊啦。 即系前辈嚟嘅， 系啊， 前辈级嚟噶咯，已经其实。 有冇指住我咁样讲嘅？ 前辈级，你咪先，咁咪真系早过你嘅。 唔系后我几年啦，我92年，你96啦。 十一商门，我就系啦。其实我93年咧喺对面街做嘅。 哦，做过下嘅又。 系啊， 哇，咁真係一個好資深嘅電台人嚟嘅， 資深批我係一個。 咁你見到呢啲 panel， 所以好快就搞掂曬，由一晚可以做五晚興談啦。即係對於你嚟講好簡單啦，係咪啊？ 都係一啲唔同嘅，因為要習慣唔同嘅位咯，習慣唔同嘅制咁樣。 咁今日咧，我哋嗰個電台冷知識咧，曾經講過炒粉呢個字噶嘛，即係話如果當你作為 DJ， 你要控制埋其他嘅技術上嘅東西，譬如播歌啊、播碟嘅時候咧，咁播得唔順暢就叫做炒粉啦。咁啊，劉龍有冇試過喺度炒粉先？ 咁梗係有啦。过去咁耐，其实都唔系好耐咧，但系都已经炒好多次咁样样啦。 系，即系或多或少点都有啲噶。 但系做通宵啦，咁要顶眼瞓噶嘛？你而家做五晚添，你而家身体状况出现有啲咩唔好嘅地方未咧？ 唔好嘅地方就系成口暗疮咁样，所以成日因为同成日我哋戴住口罩做节目啊嘛，所以成口暗疮，同埋咧日夜颠倒嘅时候咧，啲荷尔蒙分泌咧就好奇怪咁样，咁所以突然之间，好唔怪咁成口都暗疮， 即系成日闩门好大力咁样爆门啦，发脾气 又冇。 正话都同阿刘龙讲咗，其实冇应该冇乜影响啊。你而家咪当喺翻加拿大嗰个时钟啫嘛，调翻转头咯。 系啊系啊，可以。 夜晚就等于嗰边嘅晏昼，冇分别。 我要试多啲系咁样，我要。吞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先。 是喂，咁啊嚟我哋呢、這个即系必答题先啦。 好紧张啊！ 你离开咗香港好多年噶， 系啊， 所以啲问题 就难唔到佢喎，反而 系咯，啲old school 嘢可能你得 难到佢， 系咯， 试下先啦。 嗱，咁暂时最高分数咧，仍然最高系阿崔杰同阿 Kitty 咧就有40分， 系 系。咁跟住阿超 B 就36分，即系话如果你想入围咧。你36分起標， 係、哦、啊，因為我哋而家有三個同事都係35分啊。 我冇得大致嘅，我就係求其答到就得噶啦。 即係希望唔好係最低分嘅，最低分邊個？ 係最低 分。子龍 -12分 啊，係嘛？ 係啦。 咁、哦、我都希望我-13咯。 嗯，好啦，擔心啊， 呢條你識嘅。 兩條 DJ 必答題，每題10分， 係咪可以唔答㗎？ 啱嘅啱嘅，答中就10分啦，答錯扣10分，棄權。唔扣分，所以如果唔识答，最好弃权嘅。 O、okay. K， 好啦，嚟到啊，第一条，香港电台位于九龙塘广播道，咁你知咧， 吓， 咁喺70年代嘅时候咧，广播道一共有5个电子传媒机构嘅总部喺呢度嘅， 系， 咁所以呢度曾经叫做五台山， 系， 请问五台山系指边？5个电子传媒机构咧， 哇！真系 你熟悉啦，睇你都系100年纪啲 friend， 真系应该识嘅呢条。 有港台啦，有商台啦，有嗰阵时丽的电视啦，有无线电视啦，同埋有佳艺电视。 我再数多次啊！ 唔啱啊！ 再数多次， 再数一次。香港电台啦，商业电台啦，丽的电视啦。是咪啊？定系亚洲电视啊？已经变咗，跟住无线电视啦，同埋佳艺电视咯。 嗯，需唔需要再数多次啊？ 点解啊？ 需唔需要先？ 唔需要啦，算啦。 答系即系你答案啦呢条。 系啊，答啦。 答案系啱嘅，俾啲信心自己。 唔使惊， 你叫我数多次，点解要数咁多次啫？ 哇！你识得佳艺，你真系年纪有 嘢， 有翻咁上下， 好嘢好嘢。 有睇《名流情史》啊？ 哇！佳艺电视只系生存咗3年唔够啊嘛，2年几就已经结业啦。 哇！好厉害啊，10分啊， 有10分。 嗯 ，very good。 跟住呢个咧，可能会有少少难到你。先听以下嘅呢段声音。 同志，我系梁少辉，明星主席懒巴闭。 佢唔識啊！呢個一定，佢走咗啦，已經唔喺香港啦。 同志吳家輝，諸事八卦佢最威，拉開我係李志剛，搬弄是非最在行。 好啦，我唔播曬啦，因為最尾會講咗節目名噶。 我樣已經扭曲咗啦。 正話咧喺呢一個聲帶裏邊咧，聽到有4個人名，包括咗有梁少輝、周國峰、吳家輝、李志剛。嗱，咁啱咪 Alex 都喺度啊。 我哋嗰陣時啲 Jingle 已經話你搬弄是非李志剛。 我以前衰啲人，而家变好咗。 而家系优雅， 我终于揾到嗰人老过我。 系啊，好开心啊！我邓你开心啊，李志刚。 多谢 嗱，好啦，正话嗰个声带里边咧，听到有4个人名啦，佢哋系主持紧一个节目。请问刚才嘅宣传 jingle 系二台边一个节目嘅咧？ 嗲，我真系唔识。 嗱，正话喺呢个声带里边。已经唱过出来 出现过的个名 字，包括了4位的 DJ 同事出了名啦，同埋呢个节目名亦都唱过出嚟， 4个字， 你係佢完全好無助嘅樣。 無助 係啦，係啦。 但係因為我哋俾個 tips 咁清楚咧，如果俾佢聽多次咧，就會好覺嘅。 係啊，係啊。咁、你棄權啦，係咪？ 係啊，棄權啦， 棄權，棄權係比較聰明嘅。 係啊，因為答錯扣十分㗎。咁你而家至少有十分棄權 啦。 係 啊， 係 啊。 好 ，OK。 答案係。 音乐同志系啦，咁嗰阵时你已经唔喺香港啦， 所 以完全 唔知道嘅， 唔知道嘅， 唔喺个地球上面啦。 唔紧要，唔紧要，即系仍然攞住十分嘅首先，已经好大帮助。因为阵间嗰个环节里边咧，仲有可以黄牌，黄牌嘅分数可以 double。 喂，你知唔知咧？你而家做紧嗰个节目咧，原来咧有主题曲嘅喎。 系啊，而家都有啊。 唔係而家呢個版本， 嗰個年代啊， 最原始個版本， 蔡峰華嗰個， 係啊，哇！你真係一把年紀， 哎呀，我有播過。 夜裡歌聲伴你輕談，夜深裡細聲漸長，莫雲輕輕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幻幻伴你安睡，手拖手梦乡里去，摘个星星陪伴你唱夜歌，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如繁星琴弦轻，朗月仍伴眼前。我独陪伴你到天晓，莫云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伴你唱夜歌，星光照给你共我，流萤如繁星琴弦轻，朗月仍伴眼前，静静良宵琴弦飘，我独陪伴你到天晓，莫问轻轻陪伴你唱夜歌，今晚只得你共我。 十八廿二听紧刘龙， 喂，你个名咧系全名，唔系叫刘龙噶嘛？ 刘佩龙啊， 哦，咁但系你而家节目叫刘龙嘅， 唔系冇所谓嘅，其实我攞晒我啲名字出嚟俾人哋叫噶啦，即系原名叫刘佩龙啦，咁然之后嗰阵时有啲人问我会唔会改名啊之类咁嘅，跟住我就话唔好啦，即系老豆俾个咁嘅名字我就行不改名咁样啦，咁就唔改啦，咁跟住但系咧刘龙呢个名咧就系、是。全即係我認識得嗰啲人，即係好熟嘅朋友都係咁樣叫我嘅。咁即係易記易叫咁樣。 叫翻三個字好啲啊？ 點解啊？ 好似咧，我以前細個擠暗瘡嗰啲咧，流龍 啊， 我一諗就諗到依樣嘢。係 特登㗎， 你特登添， 係核突啲啊嘛， 核突啲添， 即係感覺上好似容易記得啲啲啊。 係啊， 嗰個名字咁樣啊。 係啊，咁後來出咗劉浩龍之後，咁大家都係記得劉浩龍，唔會知道有劉佩龍呢個人咯。 嗯， 咦係喎，如果一齊做訪問都幾好喎，佢哋兩個 劉佩龍訪問劉浩龍咁， 係啊，都 係。你諗下，等佢出碟嘅時候嚇，好嚟到呢個咧第二回合都係 DJ 嘅。呢、這個啊，已經唔係必答題啦。 嗯，呢、這個就係可以選擇分數嘅，一至十分，一共十題。換言之，一分題攞答啱都係得一分啦。咁第一分題咧就易答好多啦，十分題就難答啲噶咯。咁但係當然答中有十分，而且呢個 round 有三個機會，即係可以揀三條，仲有一條你可以用黃牌。換言之，答中分數 double。 如果你揀一分題 double， 咪兩分咯。如果係十分題 double， 就我廿分噶啦。 邊個諗出嚟嘅啲賽制咁複雜嘅？ 好簡單噶啦，已經係呢、okay. 這個係啊，呢、這個我哋根據小學生常識問答比賽嗰度參翻嚟嘅， 參考翻嚟， 參考翻嚟嘅。嗱，當然仍然都係可以棄權，棄權就唔扣分。 係， 你可以聽曬題目先決定究竟用唔用黃牌嘅。 係， 好啦，十條題目，你揀幾多分呢？ 大部分人是不是都是由中间开始揀的，是一来就揀十分？ 不是啊，我如果我没记错呢，我不记得了是小白定还是子龙，一来就揀十分题跟着不懂答。 就 flop 了啦。 应该是子龙啊。 子龙啊。 是啊。 那我想报他后尘呢， 你 最好不要。 是不是很难的十分题？ 对于你来讲不好住。 OK。 是啊。 那我揀中间啦，五分啦。 五分题。 是。 咦，这个。 眨眼的中国。 咁佢正常隻眼要斬嘅， 佢斬嘅頻密程度突然間高咗喎。 挑戰多少少啊？挑戰多少少？ 挑戰多少少啊？ 挑戰多一分啦、 啊。哦，六分啊？ 六分啦、 啊。好啊，好啊，好 啊。好。 好。Okay. 問題係，請問節目嗱呢度真係咁啱擺咗度好耐嘅呢度題目嚇。請問節目《輕談淺唱不夜天》而家嘅主題曲係邊位唱嘅呢？ 哦，咦，而家我揀咗 double， 即係咩啊？黃牌。 唔係，你可以唔用嘅，你可以唔用住。 我識答啊嘛。 但 double 都係得十二分嘅啫喎。 咁啊，咁唔用住啦。 嗯。但陣間嗰啲你未必識答嘅喎。 係啊。 係啊。個主持人咁樣嘅喂。 係啊。主持人係要 confusion， 因為混淆視聽啊嘛。嗯、 好，用唔用黃牌？ 唔用住啦，咁樣。 好，答案係、嗯、 rubber band。 好，答案是啱的， 十六分了，现 在、 嗯、好、okay。另外还有两题，请揀分数。 那啊，你有没有贴士叫我揀什么？ 没有，我不都不给贴士。 刚才你叫了我是 challenge 自己，挑战自己多少分咯。 如果你是老鬼， 那个不是贴士来的，我叫你挑战自己的、哦、不关事的。 他是老鬼嘛、嗯、那你答可以揀啲近六分嘅题目啊？ 即系七分咁样啦，系嘛？ 嗯，可能你会识嘅呢条。 不过计计数先，佢而家得十六分啫，佢仲争成廿分嘅。 咁、嗯、如果七分题佢攞个黄牌， 十四分廿八分 都 OK 啦，都入唔到围，不过OK 啦。 我仲有叫你，仲有两题系嘛？ 仲有两题啊嘛， 仲、 啊、 有机会系嘛？ 仲有机会， 嗯， 好啦，七分黄牌啦，咁样。 唔好听听咗先。 好，七分题，请问。1985年的时候有一个节目叫做花哩花碌星期日，请问是哪三位做主持的呢？ 要答晒的？ 对啊， 这个给一些提示都可以，你答到第一个你自然会想起另外两个。 他们是藤楞瓜的？ 是啊， 非常添。 80年代， 那即是三位小神仙那些啊，啲 friend 啊， 你自己再想下啦。 花哩花碌星期日啊， 是啊， 那好啦，蛋哥郑丹瑞啦，嘉嘉、何嘉麗啦，同埋林珊珊啦。 咦，你都未講你 嘉誒、哦、要唔要黃牌？ 會唔會黃牌啊？ 好啦，黃牌啦。 咦， 呢個古仔，我俾我自己掌聲，掌聲鼓勵。 輕談啲人咧，好 elegant 啊，好優雅。睇下先， 淨係佢攞十六分啊嘛。 係咯， 十六減十四分，即係佢都仲有兩分，都未至於去到負分嘅，未至於去到負分嘅。用唔用黃牌？ 好啊，用啊。 答唔答？ 答啊。 答案係。啱嘅， 恭 喜 你！ 咦？喂，即系而家几多分啊？ 三十八， 系咪三十啦？系啊，三十分啊！ 三十啦， 三十分 突然之间三十嘅？啊，头先 double 啊嘛，黄牌， 唔系十四加十六啫， 十六加十四咪三十咯？ 点啊？轻谈啲同事系咪计数唔识啊？咁简单。 我成日都同人讲，如果我数学叻，佢都做数学老师啦。 系，都系嘅。 咦？咁 喂，咁你唔做数学老师都唔等于你数学要差噶？ 唔系咯。十四加十六啫，我都出名差，我都計到。OK， 好，喂，咁你多 嗱，喂，反而阿刘龙而家好危险啊？点解咧？嗱，如果你要攞三十六分啊，即系话你要拣 六分题 你答咗啦， 七分题答咗啦 ，但系唔好意思啊，八九十分呢三条题目咧，对于你嚟讲会系难嘅， 系啊， 但系如果你唔拣呢三条咧，你拣后边嗰啲，对于你嚟讲系好易嘅。不过你答中都冇用， 系啦， 出唔到线。 咁不如挑战一下难嗰啲啦。 好啦，系啦，横掂都系啦。 系咯， 你冇得拣，你只可以拣难嗰啲啦。 好啊，八啦， 八分。八，你唔谂下九分、十分嗰啲啊，真系。 唔知啊， 八啦， 好啦， 我冇主见 嘅，佢可能会识识地嘅。 好啦， 都八。 唔系因为八都系最近磅啊，即系最近佢识答噶啦。 嗯， 轮住嚟先， 系 就系梁月伦嘅节目啦，即系而家系梁子希 Rowan 啦。 嗯。 他曾经里面有一个 school tour 的，即是去啲学校到巡回。里面 第一组出现的嘉宾是哪队呢？我已经俾咗好大 边队添， 系多个人俾咗好大嘅 tips 啦。系边队咧？ 系啦， 有啲咩 tips？ 我要望望 第一年咩飞嘅组合？ 咩年份啊？ 嗱，我嘅提示就系一系答，一系弃权。 咁我撞咧？如果撞，如果错咗系要扣分 嘅 嗬 ？Double 噶，不过你而家 double 你又唔使用黄牌，黄牌用 边一队、啊？你谂下啦。 我就谂紧 Twins 啊嗰啲咁样咯。 轮住嚟试 School Tour 里边第一组出现嘅嘉宾系边队咧？ 嗰陣時都未有，係咯。雖然有好多樂隊組合都係， 但係 咁你會揀邊？你會諗起邊啲啊？ 有冇 trip？ 你會諗起 男仔定女仔啊？ 你唔會諗起夢劇院㗎，因為夢劇院係八十年代。 諗下當時，即係其實喺樂壇裏邊出現過嘅組合咧，包括咗有全女班、 係 全男班、 係 係冇出過男女班嘅。 係啦， 嗯。哇！真系都唔识， 你唔会谂起 Sky 噶嘛？ 你唔讲，我唔记得。 啊，唔系、啊，我留咗。如果有一对乐队叫做 Fundamental， 就有男有女。 哦，系啊， 系嗰个年代噶。 系啦，即系话曾经出现过嘅组合咧，有全男班、全女班同埋有男女班嘅。 但系轮住嚟试嗰个年代， 多谢。 但系轮住嚟试嗰个年代就唔系 Fundamental 嗰个年度啦， 系 咯，系咪先？ 后期噶嘛。 咁所以。 Fundamental 系再早啲啊嘛，系咪？ 系早好多啦， 好早嘅， 八十年代噶啦，系啦。 咁点啊？我弃权啦、 啊！吓、啊、你 弃权三十分出唔到线嘅、啊， 你头先都气势如虹噶， 系咩？ 系啊， 咁 twins 啦， 真系 twins。如果你答啱嘅话，三十八分噶咯、 啊。 谂清楚先，真系谂清楚先，真系谂清楚先， 系 真系谂清楚先。 唔够时间啦， 唔系够嘅，我哋最多系就而家喺新闻之后翻嚟继续玩嘅啫。 仲有 系啊，你自己讲埋， 我自己玩， 叫我帮你做环球榜， 我哋自己玩。 好，最后答案， 咁我唔答啦，唔系讲笑。 好，最后答案系咪 twins？ twins 啊。 答案是 啱嘅， 哇！ 你而家变头两名高分啊，刘龙， 好神奇！ 你赢咗可能唔使做轻谈噶， 系就冇得做啦， 系炒， 以后都唔使做啦， 系炒咗你， 你唔使做啊！ 你同高晨讲，喂，但我赢咗，可唔可以唔做轻谈啊？咁咯， 真系估唔到啊！ 关你咩事？ 哎呀，超 B 真系， 哎呀， 佢稳守咗第二位， 超 B 死得好惨啊！ 哎呀 ，Alex 佢都 死啊！对唔住啊，Alex， 你帮我话俾超 B 听个对唔住、啊。 即系你随时12号决赛就系你同阿崔杰同斗噶啦。 你知唔知啊？超 B 已经请定假，谂住12号翻嚟。 超 B 啊，咁你可以放假啦。系啊， 好， 你只讲话星期一至五都可能你叫放假。 今日多谢晒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刘龙。 Thank you, thank you, 好有機會，好有機會啊！ 好，大家記住今晚聽佢啦嚇， 係咪 ？OK， 咁我哋陣間有李志剛嘅環球榜，我哋星期六再， 下個禮拜再見， 再見咯噃，聽聽新聞交通，拜拜。 拜拜。